姐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搭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往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奥林匹克会旗之旅正式在北京延庆区开启，这是平昌冬奥会闭幕之后，奥林匹克会旗抵达北京之后的第一场活动。此外，延庆区首届冬奥文化主题展览也将同时启动，并向市民免费开放。2022年北京冬奥会会旗交接徽章昨天在全国发行，徽章正面是一个正在迷你雪道上滑行的滑雪人物造型，寓意赛会主办城市的转换。2022年北京冬奥会会徽八组贵金属工艺藏品今天也将和百姓见面。名为天路文华的西藏历史文化展昨天开始在首都博物馆展出，展览汇集了北京、西藏、河北、重庆、青海五地21家文物收藏单位的馆藏精品，共有216组文物，其中西藏地区文博机构和寺庙提供了180多组展品，而来自大昭寺、扎什伦布寺、萨迦寺等13家寺庙的文物都是第一次公开展出。美妙世界当代艺术展正在时代美术馆展出，展览试图通过艺术把每个参观者与若即若离的美妙世界连接在一起。当你认真感受一件艺术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艺术是一把钥匙，它能帮你推开另外一扇窗，进入一个美妙的世界。迎新春，崔晓东作品展正在荣宝斋当代艺术馆展出。百年老字号荣宝斋举办的此次迎春展所呈现的崔晓东山水画造境平实而有生机，毫无符号习气，展览多为小幅精品，小中见大，体现出可游可居的山水意趣。今年春节期间，旅游市场中出境游持续火热，而节后的旅游市场将迎来小淡季，大部分出境游旅游产品价格相比春节期间下降了3到5成。来听报道。 严女士今年选择了去泰国度过春节假期，她请了3天假提前出行，这样一来不仅花费减少，旅行体验也有了提升。 去年的时候去了澳大利亚，超级贵，这次便宜，经济实惠很多，景点什么的人都不是非常的多，到春节期间景点挤都挤不进去了。 根据途牛旅行网的数据统计，今年假期提前出游和延迟返程的游客占比超过半数，错峰出游成了新的旅游习惯。在携程旅行网国贸门店，店长赵杰表示，节后上门咨询的顾客数量只有节前的1/5，出境游的热门产品价格也都回落了3到5成。 春节期间的海岛团至少在8000以上，高到15000-16000。日本马上就要到樱花季了，春节期间8000到10000左右，过完年以后降到5000-6000的这么一个标准了。 赵杰表示，春节过后是旅游市场的小淡季，出行热点从短途度假转向了长线深度游。 欧洲团还是比较热的，海岛、日本、南非这边也不错。从短途的海岛游更偏向于长线旅游。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有轻微到轻度霾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转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 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哎呀，我跟你说，这两天可愁坏我了 啊。哪方面减肥吗？ 这个倒不愁 啊，这个不愁。嗯， 就是你知道我过年期间，它不是很多这个网站，它过年期间那个大促销，买各种各样的东西。 嗯， 啊，我买了一大堆，家里人也买了一大堆。这现在过完年了啊，还没过完啊，快过完年了。 嗯， 你突然就发现这些东西跟家里，你说过年期间那几天看着热热闹闹的，满满当当，特别好。 嗯， 就这两天突然觉得，就有点淤出来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 我明白你 没地儿放了， 明白你的意思。 哎呦，可愁！每天现在就走路，感觉你稍微不留意，咔就能磕一下，碰一下。 有三种方式可以缓解。 我听听 啊，三种方式啊。第一种方式，换一个更大的房子。 哎，这是个办法 啊，是个办法， 是个办法 啊。当然了，就看那个你愿意不愿意干这事儿了啊？ 有没有这个能力？ 是，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呢，就是。眼不见心不烦，你可以买一本书叫《断舍离》，可以就看看那个书啊。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知道，下次再不能有冲动消费的观念。 真的是，哎，嗯。 第三种方式呢，就是你得自救。 自救， 对，自救，自救呢？比如说，你得想，哎，我应该用什么方式能够让自己眼不见心不烦的同时，哎，这个东西我没有扔掉。那你比如说，在家里有限的空间当中，你可以增加一些收纳的地方。 这个我觉得相对来说又经济又实惠， 对吧？ 啊， 除了这个以外呢，另外一种就是经常不用的东西，你可以上一个叫闲鱼的网站。 这个也可以， 也可以吧？ 哎，对对对， 这几种方式都成。当然 很多啊。 对对，当然我们节目的名字既然叫做住在八七六，所以呢，我王维跟浩洋，我们两个人还是希望有专业的人士能够给我们讲讲，比如说在我们有限的空间当中，我们怎么去集纳一些收纳的地方， 哎， 让我这些东西反正别浪费，因为毕竟都是钱买的，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对呀， 我把这些东西很合理的放到一些地方，比如说等到什么时候，哎，我需要了。啪，从一个暗格里一打开，哎，又发现了这个小宝贝，这个多惊喜。 这个确实是啊，就可能你都忘了，突然想，哎，是不是我曾经还买过一个什么，在哪儿？哦，在那儿，找出来一看，哎呀，太惊喜了，就跟大衣口袋经常揣着钱自己不知道一样。 哦，这个比喻非常好。我以为就像你到了同仁堂药店，发现一面墙全是各种小抽屉， 哎， 然后小抽屉底下都写着金银花啊什么这那，开里头，哎，都是小宝贝， 这也蛮好的， 是吧？ 哎， 嗯，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今天的嘉宾是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发起人王艳红女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嗯，浩洋跟我们俩得给你先拜一个晚年， 拜个晚年， 大家过年好。 对对对，因为到这周末，周五的时候还是十五嘛， 是， 哎，所以还在年里头， 也是给大家都拜年。 是是是，哎，过节怎么样？ 假期很美妙，就是返程很痛苦。 没事儿，那就。那你可以在那边再多休息几天。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要赶今天节目给大家拜年嘛。 是。 还有就是要解决浩洋的问题啊，收纳嘛。嗯，其 实 我刚才听二位聊的热火朝天的，我特着急。 嗯， 你为什么不请我去呢？我这收纳高手啊，我得跟你来做一下那个整理，你就以后就一劳永逸了。 嗯， 下次也不用担心说我再买再多的东西没地儿放。 就可以敞开了去买了。 对，你也不用换房啊，也不用上闲鱼。 哎呀，要不然你们俩聊，我出去歇会儿。来来来，让艳红高手，他肯定是高手。 嗯嗯， 因为在以前我们上节目的时候他就说过，利用一些非常合理的空间。但是我想比如说在一个家当中，可能有一些东西真的是很舍不得扔。 嗯， 比如说像我妈，我妈有一个特点，就是她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厨房用品。 嗯， 就比如说她一逛市场啊，或者说超市啊，就看见，哎，新出了一碗，哎呀，这个碗好好看呐。 嗯， 或者说一看这个碗边上，比如说有一些生肖，你说，哎， 这个蛇我得给谁谁买，兔子我得给谁买，家里的这些人我要把这些碗都凑齐了，每个人都使这个，都不用说，哎，这个碗是我的，那个是他的， 是是是， 一看生肖就知道是谁的， 嗯 嗯，就所以买了好多碗， 哎，我觉得很有生活情趣，嗯、 是， 对对， 没地儿放了，其实 啊，这个就是一个收纳问题，在咱们在装修之初，如果把这些都规划进去，其实就不会面临这种，一个是收纳好了，它是整洁和你超增加了你的储纳的这种容量，还有一个就是便于咱们后期的找，不会出现说哎，我那东西忘了放哪儿了，我有没有啊，算了，我上趟超市再重买一副吧， 对， 但这种情况，然后所以在家里头这个收纳也很重要， 嗯， 你的设计师不光要负责你们家里的一个装饰风格的美观，他还要负责你后期生活的一个便利， 嗯， 就是收纳是很大一项， 嗯嗯，好，咱们一部分一部分来啊， 嗯， 因为每个家可能头疼收纳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嗯， 或者喜好是不一样的， 嗯嗯， 咱们一个一个来，咱们先从厨房说起吧。 那，嗯，好的，嗯，其实咱们是这样，就是说在家里各个空间无非有四个点，第一是空间过小不够用的啊，张恩这个说我买个大房子，但你买多大的房子你都会觉得少一间，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然后呢第二点是说哎，我本来收拾的挺干净了，怎么过一段时间又乱了啊，这就是说它不好保持的问题，还有一点是说我可以做到啊，我可以收拾得很好啊，但我们家先生不行， 嗯， 老公会搞乱啊， 嗯， 这也是大家女同事， 嗯， 特别头疼的一点，男性当然说那我也没办法呀，我也想做到呀，但是我没这功能其实就会选择性的忘记一些事情，我拿完不会放回原地啊。然后第四点呢，其实就是说嗯，我这些东西我经常都整理好了，然后呢也放的我觉得也挺整齐的，但为什么看起来还是那么乱呢， 嗯， 啊，这其实咱们面临最多的问题就是这四，无非是这四点吧，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的点， 没有了， 嗯，是吧，那咱们就一会儿从这四个点来讲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嗯， 咱们先讲第一点，就是说房子太小的问题，收纳空间不够的问题。其实收纳空间都是有限的，但有限空间如何去利用，比如说咱们的厨房，很多人在做的时候都知道做橱柜嘛，我尽量多做柜子，但是您就那么大几平米，你说我能多做多少，整个墙有限，去掉门，去掉窗的位置啊，再去掉油烟机的位置，可能也没有多少了。我突然我觉得什么，我们家装完经常听到别人吐槽说我们家吊柜里的空间不好用，经常是放完了就不会再拿下来，或是堆上了经常一开门哗哗哗啦就掉下来了， 嗯， 这种情况就是内部空间的分隔有问题啊，它那空间利用的不太好。其实这时候咱们可以多用一些配件，什么样的配件呢，一些拉篮啊，一些碟形架呀，转角的一些柜子，还有一些就是说高柜的使用，就不要传统的去用低柜和吊柜来解决厨房的收纳，因为高柜的话它连中间的70公分都会利用上啊，也增加了很多的储物。但是咱们说到高柜，我就直接插一点，就是做高柜的时候不要用简单的隔板去解决这空间，因为你要如果做了隔板，咱们至少柜子是50公分到60公分的进深吧，你放在最里面的东西你想拿手，你要把前面的全部拿出来， 嗯， 这也是个工程量，那这个可以通过一些五金件就是拉篮来解决，现在某宝上都有啊，一打开这一层，我要把内层抽屉一拉出来，你最后那一层在后靠背板的地方的都可以很清楚的把它拿下来， 对 啊，这个很好解决， 嗯， 还有就是多用一些抽屉拉篮，就是高低的这种水沥水篮啊什么的，能解决你的碗筷啊各种的东西的收纳，比隔板要好用的多，特别是在低柜的转角处用一些碟形拉篮，也能解决咱们在角里头我没法伸进胳膊去看，然后不好掏出来用的这种问题，这就是一些五金件能解决的问题。再就是一个矮高处，就是我这地方也不能用碟形拉篮，也不能用抽屉，怎么办，我只能用隔板，那是不是咱们可以用一些分隔器，用一些小的五金配件来解决。还有就是你的门板还可以利用， 门板， 对，门板上你可以挂一些挂钩啊， 哦， 啊，挂下垃圾桶啊，米盒啊，这些东西都可以来利用上，这样呢包括你的菜刀都可以在门板上插上，嗯，现在就是很多的这种配件在网上卖的很方便， 而且很漂亮， 对，嗯 嗯， 其实说厨房，我觉得厨房你看在一个家里边哈，我觉得它的这个空间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而它跟这个比如说跟卫生间相比的，它是这个储物的这个需求又是非常大的， 当然了， 对，就刚比如说到一些碗啊什么东西，我发现我就现在有这么两种情况，一个就比如说我用洗完的碗，干净的碗，它不是有的时候家里那个水槽有两个吗？一个是用来洗碗洗菜的， 沥水的， 一个就是他把洗完的碗全部堆到那儿，那可能就不好看，但是拿得很方便。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比如说家里弄一个消毒柜在厨房，他就把消毒柜做成一个放这个碗啊盘子啊这么的一个空间，哎，既能消毒，它也兼顾了这个储物这样的一个功能。 对，这个没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啊，就是在最开始装修的时候，除了要利用空间之外，也要开始断舍离，千万不要靠想象。 对， 真的，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在装修自己的房子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想象空间，都觉得哎，我上次在耗子他们家看见他们家哎使那个东西我就特别好， 哎， 我们家一定得有。 嗯， 但是殊不知实际上有一些东西也就是个美观的东西，你比如说比如说你在做的时候，现在有很多人在厨房里直接在他的那个操作台底下，因为也会有柜子嘛，操作台底下的柜子，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啊，专门是那种带吸力的，然后里头可以分层，然后可以放不同的东西，包括有那个各种吊篮，我觉得特别好。然后另外一个分出来的里头就是一套洗碗机，比如说但是后来我就问他，哎，我说洗碗机怎么样，用过一次以后就再也没用过了啊！我说为什么呀，说洗完一次碗倒是挺好，你再刷这洗碗机可费了劲了，所以如果要是特别懒的人，你千万别说哎，这个东西就是为懒人设计的，不一定，还不如你在那洗碗槽里自己去洗的方便。 这个其实是一个使用误区，说明他不会用这洗碗机。 对，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说嘛，有这空间你干点别的不好吗，对吧？但是他说了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洗碗的那个槽底下不是一般都有上下水吗，他在那底下安了一个净水器，哎，他说这个是经常利用。 对， 我说哎，那这个安的特别好，这个特别好， 然后这个在水槽底下一个净水器，一个小厨宝，这两样是经常用的。 是 啊，但是呢，小厨宝我觉得有个诟病，有时候刚打开的时候它是没有热水的，它要经过一个时间，所以你在买的时候一定这小厨宝的功率要看好了。如果是说我这一个碗都洗完了，我都关上了，那它出热水也没有意义了。有的它滞后性会比较大，就是它的厨宝的这个功率不大，不到，所以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咨询清楚。 来，那再问一个跟厨房有关系，但是跟收纳没有关系啊。因为很多的朋友在选用这个抽烟机的时候有很多的误区，比如说我想要一个吸力大的，但是看了很多的品牌，比如说国产的也有，国外进口的也有，后来他一想，哎，我想要个进口的，进口的这个贵，但是呢它的吸力不如国产的吸力大。 对， 国产的这个吧我可有劲儿了，适合咱们中国人，油烟子比较大，所以有很多人就跟我聊说，你看我想弄一个开放式的厨房，那我应该怎么挑这个抽油烟机呢？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常规的西式油烟机的吸力都不会太大，但它很漂亮，科技感很强，咱们中式的呢很实惠，那抽烟力特别大，当然噪音也会大一点，样子也会相对 丑点。相当于你在这抽根烟，哇，吸的你烟头都快灭了。 对，但是呢也有解决方式，因为现在国内品牌也有些大品牌现在样子也是越来越漂亮美观了。还有一个进口的油烟机，当你就说我就是看上这个很美观了，然后它的这个点就是这个吸力小怎么办呢？我教你一点，你加一个泵 啊，可以 加个泵 解决。对，你加一个泵就可以增大一个吸力。 你等于是加个涡轮是吗？ 对，但这个泵有一点，就是安装时候它要离的风道要近。 哦， 就是说我就是在中岛上，然后我离得挺老远的，我加这么一个，效果不是特别好。 明白明白。好， 还可以这样，这头一回听说加个泵。 这个其实不是我想出来的，是很多卖进口油烟机的厂家他也头疼这问题。 这已经算是改装了吧，应该已经算是、 算改装，改装升级。 对， 自己小研发。 对， 来，那咱们说完厨房了，咱们接下来还能说哪儿？ 厨房啊，卫生间、衣帽间啊，储物间嘛。今天既然说收纳，咱们就说说储物间那点事儿啊。空间虽说小，但在家里真的很实用。咱们那个希望把所有的东西，不管是衣帽啊、鞋子呀，然后一些杂物啊，什么高尔夫球包啊，都想放进去，但是突然发现我放全堆在那儿了，我找什么都找不到，我找一次就像经历一个场战争一样， 重新翻一遍。 对，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点，就是说我开始收拾很整齐啊，用一段时间就乱了呀，不管是老公感的还是自己感，都会有这个。为什么？是就是因为你收拾的整只是整齐了，但是没有做归纳，就是这个位置是不合适的，你下次再找上你找不到，记不起它在哪个位置了。那咱们就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就是在装修之初你一定要自己做一个表格，来归纳一下咱们家里头究竟需要哪些区域。我的是上衣多还是裙子多还是大衣多还是鞋子多，这个需要家人一块参与的。最主要的就是夫妻俩，因为有些时候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他怕麻烦嘛，哎，你都定就好了，你了解我，但是是了解了，你定好了，也装修得很漂亮，也都收拾得很整齐，老公一进去，这个在哪里，啪啪啪全扒拉出来了，那个在哪里，然后你就发现他找了一个领带，结果把你的衣帽间东西全腾空了，然后你回来以后要重新再归纳进去， 这疯，我跟你说。 对，这个其实呢就是原先我也面临，刚结婚时候也碰到这情况，经常我老公打电话，我那什么什么的在哪里，然后等你回来就看他一抽屉整洁的东西都已经翻得乱七八糟。然后后来我就在研究，因为本身我做这个行业嘛，我有这个问题，别人也会有。然后我就在衣柜呀、收纳柜的这些在设计的时候，我就会做表格，怎么让人家一眼看去，你不用告诉他，就不是他整理的，他也能知道这东西在哪个区域，这样是一目了然。其实这个很好做，比如咱们家里头最多的东西是上衣吧，也是最常拿的。裤子更换率不会像上衣那么大，那你就把上衣挂在最明显的地方，而且最好都是挂放要多于叠放，因为叠放有可能说我一抽别的都会抽乱了，挂不会存在这问题，而且它拿一件也好拿嘛。然后裤子呢是拿的比较少的，可以放在下部的一些位置上，但是也最好是挂放，挂放不出褶皱嘛。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但是这个挂放要注意一点，不要买裤屉哦，很多朋友买那种裤屉悬杆似的，它就是抽一条其他全抽出来了，还有就是要是悬杆似的就有可能它的承重不是太好，你挂满情况下它会掉。然后呢再就是鞋子的问题，鞋子的问题其实大家一定注意一点，就是我穿脏的鞋子我要清理后收集进去，再就如果有条件有可能的话，在这个柜子里面加一个插座，做什么来用呢，就是对烘干来用，就是插一个小烘干器，就当我没有条件说我所有的都清理很干净拿进去的时候，那我插一个烘干器，它就会烘干干消那个杀菌这个作用，就是鞋子的。但鞋子设计之初你一定要想明白，我是球鞋多高跟鞋多还是靴子多，把这个分隔做好了。 是是是。 再就是放鞋子的时候怎么让它更整齐呢，就很多人说我都已经整理很整齐，为什么看着不整齐，因为鞋子好多鞋盒它规格不一样， 是 颜色不一样， 有大有小， 就很乱，你找的时候要把每个鞋盒掀开了看就很麻烦。那咱们索性在支出就买一批统一的鞋盒，它带一个小透明窗的那种是最好的，能看清里面是什么。但买鞋盒的时候不建议大家买那种白色透明软塌塌的那种盒子，那种塑料盒那硬度不够就很容易塌嘛，它不好摆整齐。这是鞋子。再就是一些小件的收纳，小件像什么腰带呀、领带呀、丝巾啊、内衣呀，都用抽屉分隔器去解决去，一目了然，抽哪根其他都不会乱。这就是一劳永逸，你搬家的时候入住摆成什么样，等你再离开的时候它还是那个样子。 来，好，我有俩问题啊， 您说。 就刚才说的这个，哎，我觉得受益匪浅。但第一，哎，这个烘干机长什么样啊？ 它跟就是鞋撑子很像。 哦，跟撑子很像。 对， 就是撑着鞋的那种。 对对对，它就是跟鞋的内旋旋儿是很像的一个东西。它塞到鞋内部嘛，然后有一根电源线。 是在宝上有卖的是吗？ 对。 哦， 可以找找。 是是是。 很便宜，大概20块钱左右。 好好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说那个统一规格那个放鞋的那个，在宝上也有卖的吗？ 也有。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哦，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北京时间14:31，各位好，这里是 FM 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给您带来的住在八七六，大家好，我是郝阳。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今天呢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聊的就是这个关于很多人啊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家里的这个收纳。 是的，也比较头疼。因为咱们有一个传统嘛，就是既然你买了这个东西，当时一定是有用的。但是之后呢很有可能就闲置，但是闲置呢你真心不舍得扔。 对对， 因为每年在春节前的时候不是都有一句老话吗，比如说扫房日。然后你不能在春节的时候扔东西。 是是是， 春节前的时候你可以收拾，收拾完了把没用的东西你敛吧敛吧，比如说该扔的扔，该送人的送人，让自己的家里一个全新的面貌来迎接新的一年，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发现更多的家庭都是把这些东西重新叠起来，又重新找一个地儿塞上了。一塞又是一年。刚才咱们说了，比如说有厨房，然后包括有衣帽间。 是是是。 所谓的储物间，这些都说完了。其实还有更多的，比如说像我们家，就是因为家里人爱看书的特别多。因为现在每人一个 Kindle。每人真的家里。除了我没有啊，因为我喜欢从 Pad 上下一个 App， 然后在 App 上去看就 OK 了。但是其他像我妈呀什么，我一人一个 Kindle 就在那上看，我觉得就 OK 了，没有什么问题啊。你最多也就付一下费，然后你就下一些。我但是看见好书也买。我天哪，真的 是。 原来我还有一个习惯在洗手间放书。后来我觉得我的妈呀，照这么放下去不行，进不去人了，真的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包括呢我也有一个算是好习惯也不是好习惯，就是我在早期做节目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做音乐节目，所以就买了好多的打口盘 啊，这个东西有盒。 对呀，有盒、然后还有卡带。哇，好多，可是又不舍得扔，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第一都是花钱买的，第二我觉得它全是记忆。因为很多就那些老唱片，可能有一些歌手也好什么，可能人家都淡出了，或者说人家不再出专辑了，我觉得扔了太可惜。所以就这些东西充斥在家里，我的妈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都可以算是收藏品了。 那可以吧，反正给别人，人家也不一定要。 藏了。 就是就是。 就是想翻出来也很难，当你说想起哪个碟，说我想要听哪首歌，那真是很难找出来，就只能放弃了。 是。 所以这种呢其实就是还是一个收纳的一个管理问题，咱们还是需要做表格。我可能是工作习惯，我经常在做一个规划的时候先跟客户聊天，然后就是给他们家画表格，画各种需求。画完了以后自己突然就会明白我哪些是需要的，哪些是必要的， 哪些是可要可不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这样的分完了你就能断舍离了。要不然你看那断舍离那本书真没用，也就是当时看完真好我不能买了，但下次一看哎，这东西真好我还是买吧就只能这样了，就一个一个这种循环下去了。 比如说那你有什么建议没有？比如说我在书房，因为很多人在书房他会比如说有书柜，然后比如说有人在影音间里专门弄这种唱片柜，就类似这种，但是也架不住去买。 对， 买很多，因为我好几个朋友都是他专门有一个影音间，影音间这面墙放的全都是 DVD， 这面墙放的全都是黑胶，或者说老唱机的那种，但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出国次数比较多，因为国外经常会有那些所谓的每周一次那种跳蚤市场，经常会有那种交换买卖黑胶那种，只要去买好多，只要去买好多，回来也不一定听，所以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天哪，真是没办法。 但这种是分两种，一种我纯作为收藏，就是我连壳让它的包装我都要留着，这种的话就是说那我做一个柜子把它藏进去就好了。还有一种就是我还希望以后能听能用，很便捷的找到它，那这种的需求呢咱们就要量尺定制了，你是究竟是 CD 还是黑胶片还是什么样。就像我原先也碰到这问题，原先也爱收纳一些其实就愿意听一些音乐嘛，虽说没有考了专业的，因为我一体不分家，我原先学美术的时候挨着就是音乐系，所以说就是特别买一些这种唱片啊什么碟啊就很多。但是我发现呢它带着那个壳啊或什么放起来你找很不好找， 对， 我就自己做了个简易的，就是一根根不锈钢棍给钉到墙上，然后穿到那儿，然后分了一下类民族的，然后什么什么的，就分了几个类在那儿了。然后这样的话，每次我只要是从那一条棍儿上去找就可以了。很好吧，夏娜。 我明白。 但我这有点简陋啊，这是因为是上学的时候。 我明白，就是那个时候特流行那种，大概有一米多高，然后每层都可以插一张唱片的带壳的 那种， 那种 是是是。 对， 嗯， 但是多了的话，你得买一排这样的。 对 对对 对。 但它那是有距离呀，我这是一张挨着一张啊，就很省空间， 就等于把壳都省了，就是一个又一个光盘， 不要了， 穿在了一起。 对， 好，书房啊，书啊，其实这些我觉得也还好，因为随着电子产品越来越发达，这些可能都会变成记忆，这个没问题， 可能都会打包深藏了。 是，所以你看现在像我，当然并不是做广告啊，现在我也下了一些 APP， 那 APP 里的，那歌啊，高保真的，可以最高的是多少的？ 还反正比320高，它有那个 SQ 的是什么？等于就是属于那种这是发烧 高保真的那种 HiFi 了， 对对，所以都没有什么问题，而且花很少的钱，你当注册就 OK 了， 是， 所以这些 OK， 但是还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有孩子，有好多的玩具，然后这些玩具。 同一类型就很多， 哎呀头疼死 女孩子的娃娃呀什么这种公仔呀什么的， 是，你想喜好都不一样，比如说各种动画片它出了的那些小玩具， 对， 各种什么不灵不灵的什么塑料棒啊能够想小苹果的一些小玩具啊，除了这些之外布娃娃还单说，你比如说每年了到春节的时候，因为我们传统节日嘛，所以都会出一些很有年味儿的一些生肖，你看像咱们直播间就这么多，家里肯定也有啊，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你比如说还会有一些个儿稍微大一点的，比如现在经常得自己拼接，弄个房子，弄个铁道，弄个 高， 对呀，你说这些可往哪儿放啊？我去一朋友家，他们家客厅本来没多大，但是如果要是本身，就放沙发呀、茶几啊、环视的那种，我觉得特别好，但是他们家有孩子了，自己在某宝上买了一套滑梯， 滑梯都放家里了， 对呀。然后就瞬间我觉得天哪，他们家没法去了，都下不了脚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其实孩子的东西最难收拾的是他的玩具，因为他经常要拎出来， 然后原先也有朋友说我弄个箱子给他，让他玩完了全收回去，但这真的不可能，很难实现。特别小孩的时候，他要找一样玩具，他会把那一箱全倒出来的。 对，跟长大了之后就开始找找领带，找别的了。 对对对，其实这就是说，小孩真的要从小培养。你如果小时候就给他培养好的话，长大他就不用去找领带了，他会知道明确哪个盒子里有。然后这个呢，就是说咱们也可以说用一些箱啊、架子给他去来做收纳，但是要培养他，告诉他一样的玩具要放在一个箱子里。还有一点就是，做父母的要给他买的这箱子不要带盖儿。很多人觉得我带上盖儿不是很整齐吗？但是你带上盖儿它不好开呀，它就不会收回去。它好开好收的话，它就会收回去。然后有架子，我可以把这个像抽屉式的这个箱子，我玩完了。全部一划拉收进去了，我再推到架子里，这个动作它很好完成，它就能持续去做啊。我们家邻居一个小孩子，他们家他姥姥把这孩子培养特别好，女当然也是女孩啊，他们家就有很多的置物架和这种小抽屉柜。孩子，我上他家里会发现，他找什么时候啪把这抽屉拿出来，在那玩玩完了，唰一火一手一扑就给收到里头去，再给塞回去就可以了。但是那种扣式的塑料的那种整什么储物盒啊箱啊就不要给他买了。嗯，我觉得这还是挺简单的一种方式。 哎呀， 这个就得分小孩了。 是啊，所以 不过大人有那个示范作用，如果你经常所有东西都是在我拿完了收回去，小孩会学到的。 有样学样。 对， 就跟那个我一朋友家孩子似的。然后他就说他们家孩子现在不到四岁，说哥，那个我现在培养孩子干活，哎，我说特别好，对，从小让孩子参与到家庭劳动当中，也许他干不了多重的体力活，但是他只要干，比如说自己啊和弄水的同时洗洗自己的小袜子呀等等，我觉得特别好嘛。然后他说一般我做饭的时候，他呢踩着小板凳帮我切个葱啊，包个蒜啊， 切个葱、有点夸张、 我说厉害了 啊！ 我说那除了这些你还，他说分，有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活好玩他愿意参与。说有一次就是不是有手持吸尘器嘛，很小的啊，手持吸尘器，孩子觉得哎这个挺好啊，他说好了没问题啊，你拿着这个我指哪儿你吸哪儿，孩子可能反应过来了，爸爸这个不是玩游戏呀、这是干活啊，还是你来吧。你看还是分时候了，但是从小培养这个很重要，真的很重要。而且孩子在记忆当中慢慢慢慢他可能就会养成一种收纳的习惯， 是 这个是不容易的， 从小应该 是。 其实我们之所以现在面临很多收纳问题，是因为咱们小时候没有这些空间，而且那时候物质比较匮乏，也没有这么多的东西让咱们来去收纳。那真的就是说一样东西咱们可能一个品类只有一样，不像现在这么多选择， 是 说那时候不牵扯到收纳， 是 那时候真是全家人一个双开门大衣柜够了。 对， 对， 现在可能说我们家是我是跟我老公只有两个人住了三居室，有一个单独的衣帽间，还有两面墙的大柜子，但现在还是不够用。就是我也老在收纳老在调整，但是总觉得哎呀好像随时东西也会多，也要经常整理一下。 下次来送你新的一本断舍离。 所以我说那本书可能也就是看看，然后下次买的时候还会买，买完再后悔。 当然还有几分钟时间。现在有一些家具我觉得挺好的。就比如说它也存在一些收纳的空间。比如说床可能原来的时候那些床都比较简易，你把东西都往床底下塞。但是现在呢床它是带床屉和床箱的。那可能里头你可以放一点比如说换季了的不太穿的袜子呀，然后厚袜子我放在里头，包括不再使的，比如说马上就春天了嘛，对吧，冬天的那些厚的被褥可能都能可以往床体里去放，这个也没问题。包括那天去那个某家具城看，人家有专门定制的那个餐桌和茶几儿，那个餐桌和茶几儿也可以具有收纳，而且有一些暗格，如果你不仔细观察是发现不了的 哦。 而且它是带吸力的，啪一摁哪儿，哟，你觉得好神奇啊！然后这变形金刚似的就出了一什么什么空间，你就可以那么放。 嗯， 哎，我觉得也不错呀。 嗯嗯，但是容易放忘了。 啊，对呀，啊，对呀，是是是这样。 其实呢，床有收纳功能，大多是需要掀结实的或抽屉，还有些有些说本身这床是不带的，然后它是距地有一定距离的，咱们就可以买一些床下的那种薄薄的整理箱啊，带滑轮的啊，那也很好用。现在我们家也用了一排。 嚯！ 因为就是像你刚才说的书架问题嘛，我睡觉前看书，我就放了滑轮塞到了床底下，因为床头柜上已经放不下了。 哎呀， 这还是挺好用的，包括一些床单、被罩啊，也放到床下。 嗯， 啊、 嗯， 这个随时拿，随时可以用。 嗯， 其实很多东西你，你要如果说我需要接起来床垫子，我原先买过这种床，我发现放在床底，我只要我老公不在家，我就不会再去找他。 太沉了哈。 对、啊，就算是他在家，可能你跟他说啊，你给我拿个什么？等会儿，过会儿就烦了，就忘了这件事情，就拖过去了。所以呢，还是说咱们还是顺手，很简易能拿到的。 对对，除了这些，还有最后两分钟时间、啊嗯，除了这些，比如说，像在客厅啊， 嗯， 或者包括比如书房啊，如果是在墙上打一些。比如说那种装饰横板啊等等这些，你觉得实用吗？ 横板不建议，但是格架建议。格架和横板的区别就是它有立板，因为横板会掉。 哦、明白明白。 哦，就放在床头的话，可能。 嗯，你不管是放在什么位置，你来回走的时候，它左右没挡的话，它容易掉的。 哦， 反正我是不太敢给，比如说床头定那种横板、那个我老觉得 啊，不不不， 夜不能寐，我就、 啊、不不不，我倒不是说给床头定， 你是床对面啊， 对 呀、 啊，床 对 面啊、 嗯， 包括客厅的某一面墙上，你可以做装饰嘛。嗯、 但是就害怕就是你定上去之后，你突然哪一天觉得好像这面墙我用作别的挺好，你一拆下来都是眼儿。我就特别怕不破坏这个墙体本身， 这倒没关系， 是吧？ 而且现在有很多的是那种是粘上面的，嗯、 啊，能有那么大劲儿吗？ 有的进口胶还真是很好的，我有试过。 粘的那不会出现痕迹，这、 它是有点像橡皮那种，我说不出来那是什么材料，但是一拉伸它是能变形的，嗯、能就是我不用了，它可以揪出来，它就很逗、 啊， 像口香糖一样的厚度。 但是还能粘的那么结实， 能粘的很结实。然后不用的时候，你把它一拉，拉的像和橡皮筋儿，这噔噔噔噔， 还能当个玩具。 对对，很有意思。 这个宝上也有吗？ 应该是有的，因为我买的不是在宝上买的，但是有这东西。 你看咱俩落后了吧、 哎、确实确实，咱们应该结伴去逛一次这个宝或者建材城了、 嗯、别 但是墙面 逛宝、啊、 墙面的这个格架千万别做异形的，你看着很好看，别像什么树形书架呀、 嗯、 什么波浪形啊，那真不好用。 明白， 嗯，也不好擦，也不好放东西。 好， 嗯，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这里是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我是浩洋。 嗯，在此我们也要感谢艳红。 哎，谢谢大家的收听。 嗯、好、 嗯，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我是浩洋。 嗯，我是王维。 说两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瑞犬迎新春，北广购物开门送福利。2月22号至2月28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20元积分红包。下次购买商品时可立减20元哦。还有订购200元以上商品，立减20元，再送您20元积分红包。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